想要收听更多付费精品节目，请加微信17161436365。 你好，我是王天一。今天我和你分享的主题是枯木逢春，深度信念网络。2006年，深度学习的祖师爷乔布雷辛顿提出了深度信念网络模型，他吹响了连接主义学派复兴的号角，也打开了通向人工智能新世界的大门。深度信念网络是一种概率生成模型，它能够建立输入数据和输出类别之间的联合概率分布。网络当中呢，包含着多个隐藏层，隐藏层中的隐藏变量通常是二进制数，用来对输入信号进行特征提取。输入信号它从深度信念网络的最底层输入，并且自下而上有效地传递给隐藏层。而在网络最上面的两层当中，神经元之间的连接是没有方向并且对称的，这两个层次共同构成了所谓的联想记忆。从功能上看，深度信念网络的每一个隐藏层都代表着对输入数据的一种中间表示，而隐藏层中的每个神经元都代表着输入数据不同层次上的特征，不同层神经元之间的连接则代表着不同层次特征之间的联系，所有特征和特征之间的所有关系共同形成了对输入数据抽象的描述。从结构上看，复杂的深度信念网络可以看成由若干简单的学习单元所构成的整体，而构成它的基本单元就是受限波尔兹曼基。其实啊，受限波尔兹曼基早在1986年便已诞生，可直到20年后才因辛顿的成果得到了重视。受限波尔兹曼基的模型实际上非常简单，它就是一个两层的神经网络，包括一个可见层和一个隐藏层。可见层呢，用来接收数据，隐藏层则用来处理数据。可见层和隐藏层是以全连接的方式相连的，也就是任意两个不同层次的神经元都会两两相连，但同一层中的神经元呢，则不会互相连接，所以每个层内也就没有信息的流动，这正是它名称当中受限这个名词的来源。回忆一下神经网络中介绍过的神经元的工作机制，每个隐藏神经元的输入都是数据向量中所有元素的线性组合，这个线性组合和偏置信号相加后共同作为神经元传递函数的输入，而传递函数的输出就是隐藏神经元的输出。但受限波尔兹曼基所做的远非得到个输出这么简单，它还要以无监督的方式对数据进行重构，即使没有更深层的网络结构，数据也会在输入层和隐藏层中进行多次前向和反向的传递。在隐藏神经元得到输出后，受限波尔兹曼基需要将输出结果反馈给可见层，具体的做法是保持所有连接的权重系数不变，但是将方向反转，这样一来每个隐藏单元的输出就会按照已经确定的系数反馈给可见层。可见层中每个神经元接收到的反馈信息呢，是不同的隐藏单元的输出它的线性组合，反馈信息和一组新的偏置分量求和就得到了对原始输入的一个新的估计，那么估计值和原始输入的差值则表示了重构误差。通过让重构误差在可见层和隐藏层之间循环往复的传播，就可以求出使得重构误差最小化这样一组权重系数。以上的这个学习算法呢，就是由辛顿所提出的这个对比散度的方法，它既能让隐藏层准确地提取可见层的特征，也能根据隐藏层的特征较好地还原出可见层。当隐藏层和可见层的神经元都使用 S 型函数作为传递函数的话，那么神经元的输出就可以视为是单个节点的激活概率。点击文稿你可以看到对比散度方法具体的训练过程。对比散度训练过程它本质上是要求出一个最符合训练数据集统计特性的概率分布，也就是呢，让训练数据集出现的概率最大这样的一组分布参数。在数据的前向传输当中，受限波尔兹曼基要做的是在给定权重系数 W 的条件之下，利用输入 X 来预测输出 A， 也就是求解条件概率 PA-XW。 而在使用输出 A 重构输入 X 的反向传输中，受限波尔兹曼机要做的变成了求解条件概率 PX-AW， 将两个条件概率结合，就可以得到输入和输出的联合概率分布 PXA。 将几个受限波尔兹曼机堆叠到一起呢，得到的就是深度信念网络。除了最顶层和最底层之外，深度信念网络的每个隐藏层都扮演着双重的角色，它既作为之前神经元的隐藏层，也作为之后神经元的可见层。在前面自编码器的介绍当中，我曾提到战士自编码器的训练遵循的是无监督的预训练结合有监督微调这样的策略，那么深度信念网络呢，采用的同样是这一套训练方式，两者的区别只是基本单元的不同。深度信念网络的无监督预训练也是逐层来实现的。对于构成深度信念网络的第一个受限波尔兹曼机来说，它的可见层就是深度网络的输入层，利用输入样本 X 等于 H0 来训练这个波尔兹曼机，得到的结果就是条件概率 PH1-H0， 其中 H1 是第一个波尔兹曼机的隐藏层，也就是深度信念网络第一个隐藏层的输出。第一个波尔兹曼机的隐藏层呢，又是第二个波尔兹曼机的可见层，因此 H1 就可以作为输入样本来训练深度网络的第二个隐藏层的输出 H2， 不断重复以上的步骤，就可以完成对所有的波尔兹曼机或者说所有隐藏层的逐层预训练。战士自编码器它是使用了 softmax 分类器是来实现有监督的微调，那么深度信念网络呢，采用的方法是在最顶层的波尔兹曼机上再添加额外的反向传播层，这个反向传播层呢，它以受限波尔兹曼机的输出作为它的输入，执行有监督的训练，再将训练自顶向下的传播到每一个受限波尔兹曼机当中，从而实现对整个网络的微调。这也是为什么深度信念网络要在最顶上的两层当中进行无方向连接的原因。在实际的使用当中，用来做微调的网络无需被局限在反向传播之上，大部分用于分类的判别模型都能够来胜任这个任务。其实相比于深度信念网络这个具体的模型啊，辛顿的贡献更大程度上在于说对深度模型训练方法的改进。不夸张地说，正是这一套训练策略引领了近十年深度学习的复兴。这种复兴它不光体现在训练效率的提升，更体现在研究者对于训练机制的关注之上。传统的反向传播方法呢，应用在深度结构上，原则上说的话是可行的，可是在实际的操作当中没有办法解决梯度弥散的问题。所谓梯度弥散是什么呢？它指的是当误差反向传播的时候，传播的距离越远，经过的层次越多，梯度值就会变得越小，参数更新的也就越慢。这会导致什么结果呢？在输出层附近，隐藏层的参数实际上已经收敛了，但是在输入层附近呢，隐藏层的参数几乎没有变化，还是随机选择的这个初始值。在这种情况之下，对于网络整体的优化也就无从谈起了。相比之下呢，基于预训练的这个逐层训练方法就不会受到梯度弥散的困扰。在梯度下降之前先执行无监督的预训练，能够在所有的隐藏层上一视同仁的实现良好的优化效果，并且给深度结构带来强大的表达能力。这使得无监督预训练一度成为训练深度结构的这种不二的法门。但是随着研究的进展，事实也证明无监督预训练呢，其实并没有人们想象的那么神奇。良好的初始化策略其实完全可以比逐层训练达到更加高效的效果。而梯度弥散的根源呢，其实也并不是反向传播的问题，而是在于非线性传递函数它的性质并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好。但是虽然目前深度信念网络的应用远远不及卷积神经网络等其他模型应用的那么广泛，但它却是一次吃螃蟹的成功尝试。如果没有这次尝试的话，也许我们现在依然在 单个隐藏藏的神经网络当中兜兜转转，坐井观天。今天我和你分享了深度信念网络的基本概念和基本原理，包括以下几个要点。第一，深度信念网络是一种生成模型，能够建立输入和输出的联合概率分布。第二，受限波尔兹曼基是构成深度信念网络的基本单元，它是由可见层和隐藏层构成的神经网络。第三，受限波尔兹曼基的训练方法是对比散度法，通过可见层和隐藏层的多轮交互来实现。第四，深度神经网络的训练方式是无监督逐层域训练和有监督微调的结合。在前面介绍的自编码器中，稀疏性它实际上发挥的重要的作用。那么同样的原理能否应用在受限波尔兹曼基和深度信念网络之中呢？